看，我们一个屋最多也就一台空调吧，它又不能移动，你又搬不走。 嗯， 所以说，比如说像厨房，夏天的时候，大家为什么不愿意进厨房做饭？因为厨房都不会有空调，你不可能一边开着油烟机一边去开着空调做饭。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有到一台空调扇的话，移动式的这样一个操作，就好方便呀，给生活。 还真是这样，因为这个空调，但凡是有这个关节炎的、关节病的，一般都不太敢开空调。 是， 所以中老年人说，他宁可扇扇子热着。它也不会凉着，因为凉着实在是太难受了。 对， 像那个针扎一样的那种疼痛的感觉哈。还有年轻人，我觉得也不要老吹空调， 对， 尤其是你从外面一个高温的情况之下回到屋里，马上你进入到一个空调的这么一个低温状况，真的非常容易感冒。 对， 还有一点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整晚整晚的开空调，第二天早上的话，你会发现嗓子特别特别的干， 是 特别特别的难受。你一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水在哪儿，就赶紧喝水。所以开空调虽然能够马上制冷，但是对人体是有一定伤害的。 嗯，没错。当然其实不光光是空调，比如说像大家觉得电风扇它可能是相对价格会低廉一些，但是呢它其实并没有达到很好的一个凉爽的风的一个给予的状态，因为它是热风换热风的这么一个循环的原理。 嗯， 包括说噪音也很大，你说老年人朋友很多时候会有到一些什么耳鸣啊，然后各种糟糕的现象就会去出现了。 是，就是吹普通风扇它不够凉，吹着不爽。 对 啊，传统空调太冷， 是 又容易得病，所以长虹您这个就研制出一款空调扇，又有空调两个字儿，又有电扇这扇，它是一个什么原理？ 其实我是一个物理制冷的这样一个原理。 物理制冷。 对，包括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今天也送给大家两个冰晶盒。冰晶盒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直接放水，然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水是最便宜的吧，成本最低的，对吧？咱们呢想要比较舒适凉爽的风，咱就不用放冰晶盒了。如果你想要就是说这个制冷的效果更强劲一些的话，您就可以自己去放到这个冰晶盒。所以今天其实讲用到空调扇的话，咱们这个温度包括你想要的这个凉爽的状态是你自己可控的。 自己可控的。 嗯， 比如说先把这个冰晶盒里边放上水，放到冰箱里面去冻。 嗯， 冻成冰之后再把它拿出来，再放到这个空调扇里边，有两个专门的槽放进去。 对， 然后打开这个空调扇，吹出的风就是凉风。 凉风，而且是凉而不冰的风。 凉， 就特别方便。 大概温度能达到多少？ 温度20度左右。 20度左右。 对 啊，那还是很舒服的一个风。你要空调，你要吹出20度已经挺凉的这么一个风了。 是，它会比较刺骨的那种感觉。 物理的方式，做这么一个冷风的一个处理。大概这个空调扇的这个外形啊，跟大家也来描述一下。 外形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是黑白搭配，你看呢可以搭配不同的一个家装风格。大概这个长宽高啊，就这么比喻一下哈，咱们的这个高度就是从脚面一直到小腿这么一个高度， 到膝盖差不多。 对，就有点像咱们家那个饮水机那水桶， 饮水机的水桶差不多那么大小。 对，然后宽度呢，大概就是2个巴掌的宽度。 哦，2个手掌，成年人手掌那么宽。 是，其实放在家里呢，它也不占什么地儿。你说咱这个寸土寸金的北京，反正犄角旮旯的地方，你把它塞进去都行。 而且我看它下面还有4个万向滚轮哈，这样你安上去就可以随便推着走。 对，而且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是，这个万向滚轮呢，我们也是用到了一个独特的材质。所以呢，在这个移动的过程中，对咱们家的地板不会有到任何的损伤， 不会刚啷刚啷的响。 哎呦，不会，绝对不会。 哈，上面有3个这个暗档，1档、2档跟3档，这是出风量不一样是吧？ 对，这是一个这个风的感觉的一个调节，咱们可以根据自己去调节嘛。 还有一个制冷键，摁上这个制冷键，就是说冰晶盒 它就制冷了 啊，就冰晶盒 一键式的操作， 一键式操作 对老年人来讲特别的方便。 哎，还有我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咱都是居家过日子的人，这款空调扇它费不费电呢？ 这问到点儿上了。 嗯， 就这么比喻吧哈，我就不说这个功率了，因为咱们这个拿到这个产品之后呢，说明书上都会写的特别的清楚。 嗯， 大概是什么一个比喻呢？就是咱们如果家里用空调用1个小时，咱这空调扇能用24个小时。 哦， 如果空调用一天，咱这空调扇这个用电量能用1个月，是够划算了。 他用一天，这空调扇能够 用1个月， 用一个月，他用1个小时，我这能开一天。 对 啊，差不多是这个比喻，24倍这么一个比喻。 对， 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价格是多少钱？ 299。 299元，而且这个产品在你们长虹在这个季节里边已经是相当于卖断货的一个产品是吧？ 当然是呀，热销一空啊。 热销一空哈。 而且你想现在啊，就是咱老百姓都会算这个经济账。 嗯， 其实很多不用我说大家也能明白，你像一台空调， 最小的一匹的、 嗯、 也得2000块钱左右。 2000左右。 对， 嗯， 您要是回买一台空调、 嗯、 那我这个您能带回去10台。 能买10台啊。 对，您家里哪个屋都能放，哪个屋都凉快。 是，那空调你只能安在一个屋里。 对呀、 啊、 而且今天您就算是一台带回去，这空调扇你还能移动着用，就跟那拉杆箱一样、 嗯、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嗯， 风扇也不便宜啊、 嗯、 风扇你去那小商品批发市场、 嗯、 买的都不用说，我长虹的品牌都杂牌，没什么牌子的，不也得100多块钱一台吗？ 嗯， 风扇现在物价水平这么高，您就说这200多块钱，您现在能干点什么、 嗯？ 您外头吃一顿饭，您去超市采购一趟，不也就花了吗？ 真是哈、啊 哦， 真差不多，2万多块钱还真就买不了什么， 干不了什么事儿、 啊。所以今天呢，在北广购物这平台上，200多块钱就让您买到夏天的舒服啊，夏天的清凉、 嗯， 还真是一个便宜和实惠的一个价格哈。 对， 电话400-015-5151，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长虹空调扇只要299元。北广购物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公司啊，购物平台和购物节目，我们不敢承诺价格是最便宜的，但是我们敢承诺质量一定是有保证的。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商家承诺。 我是长虹北京地区小家电部销售经理何佳，在这里呢也向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做出郑重承诺，您带回去的全部都是长虹的正品，同时呢我们严格实行国家三包政策，长虹空调扇在手，让您家居生活无忧。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春妮的周末时光栏目主持人春妮。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囊括衣食住行，做您生活的好帮手。春妮的周末时光也少不了北广购物的积极参与。北广购，放心购，购物就在400-015-5151。 北广购物，我们听众体验中心现在已经启动了啊！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插一个题外话，我们听众体验中心呢就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层的东侧。我们所有在我们北广购物节目当中哈、啊、推荐的产品，在我们体验中心里面都有摆设，你也可以现场来进行试用，现场订购、现场下单都是可以的。这个长虹的空调扇在我们听众体验中心也有。您想现场来体验一下，欢迎啊，欢迎大家来我们听众体验来体验，看看效果怎么样，然后您再拿回家。这个效果何家这边应该是有自信的吧？ 当然是有自信啊、 嗯、 如果说这个大家拿回去之后觉得它没有达到这种凉而不冰的、 嗯、 或者说是拿回去之后如果有到一些什么方面的问题的话、 嗯、 其实也是可以退给我的，是没有问题， 没问题啊。 嗯，但是在专柜是没有这样保证的， 专柜没这个保证。其实长虹这品牌也算是大品牌了。 对呀、啊、国民大品牌嘛、 嗯、 你想它是从1958年的时候就已经创立了、 嗯、 到今天的话都快60年的一个历史、 嗯、 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对于制冷设备这方面的话，它可以讲是堪称鼻祖的这么一个级别。 如果说在这个天气里边家里边没点凉气儿的话， 嗯， 你会觉得上气不接下气， 还真是、 啊、非常非常的难受。你就想赶紧把空调打开，结果空调一打开，第二天早上您是腰酸背疼啊，关节怎么就那么疼呢？因为那冷风您吹的有点太大了，但是开风扇呢好像又不是那么管用。 对， 今天这款产品就特别适合。 它的制冷原理呢其实区别于空调和电扇， 嗯 它是属于这种物理制冷的一个效果。 嗯 包括说今天也有到这个冰晶盒来送给大家。什么概念呢？是冰晶盒窝里面直接放上水， 嗯， 然后呢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嗯， 这个呢又不花什么钱，咱也没什么成本。 嗯 如果说你想要本身这个比较舒适的凉爽的风，用空调扇本身它就足够了，20多度。如果说你想要更加的这个凉爽的效果，你就把冰晶盒放进去，放一个或者是放两个， 嗯， 咱们就可以达到20度左右，甚至说低于20度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冰晶盒可以重复使用吧？ 当然可以。 哦，就是里边的水，就是你先放到那个冰箱冷冻里边， 嗯， 把它冻成冰块。 是。 里边有一个，我看有一个刻度最大的，你别超过那个加水量，不然就溢出来了。 对、 啊， 咱还有刻度都来提醒给大家。 提醒大家， 嗯， 放到冰箱里给它冻成冰之后，你给它拿出来放到这个机器里边去，它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冷风的一个效果，最低能够达到20度左右的一个冷风。 对 啊，如果说你需要更凉爽更迅速，你就把两个冰晶盒都放进去。 对 啊，然后分1、2、3档，看看你自己不同的一个需求啊，你究竟要怎样使用它都没有问题。 对，但是它即使这个风的状态非常的凉爽，也不会像空调就是说是刺骨的那种状态，它是凉而不冰的风。 凉而不冰的这么一个风， 很舒服、 啊、很舒服，凉而不冰，舒服的凉风啊，凉风习习。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往往啊你在吹空调的时候就发现、 嗯、

是吧？买一箱送一箱，再来一箱，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区别的啊。相信我们自己的购物节目啊，没有问题，这款产品能用得住，同时享受国家三包啊。400-015-5151是我们的电话，今天299元啊。现在您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这款产品。再说一下，这款产品真的特别适合老年人啊，家里边有老人有小孩的。 对，对于中老年来讲呢，本身老年人这个精打细算一辈子，说这个老了吧，更是这个好好过日子，他不舍得花钱。儿女吧，就给安了这空调，他也不舍得那电费。关键是咱对身体不好， 对身 体，你像老年人本身这个骨关节疾病呀， 对， 或者是这个有一些凉气儿，一旦进入到这个骨缝里面，它会有到一些加重。或者是这个顽疾会有到一些恶化的情况去出现。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在吹空调，本身这个报道就比比皆是，空调呢就别说老年人了，成年人吹都容易得空调病。所以老年人呢这个变本加厉的对自己的身体影响特别大。 是，老年人呢有一个现象，就是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啊，他往往不怕热，怕凉。 对， 怕凉。你看啊，有的时候咱们年轻人都穿短袖短裤了，哎，老年人怎么还穿着这个秋衣秋裤呢？哈，为什么？因为骨质的原因，因为这个年龄的原因，热点没问题，哪怕出点汗没事儿，凉着不行啊，因为凉着你晚上那真是太痛苦了啊。因为我们家也有老人，我知道这个凉了之后啊，我们在吹着这个空调哈、同样在屋子里边，他不好意思说让我们关掉。 对， 啊、他呢就自己默默的拿一个毛巾被缠着自己的胳膊跟肩膀。 哎、 我当时没太理解，我说干嘛呢？他说我这个吹着不行啊，我这个刺骨的疼。我说哦，那赶紧关掉。那我才知道，所以说空调对于老年人来说啊，虽然它能够很好的制冷，但是对老年人的身体不是说那么有好处的。 对， 啊、 一般老年人都受不了， 还是用风扇。用风扇，但是传统风扇呢，又是热风换热风，没有什么好效果。那就是空调扇、啊，空调扇的原理，咱们再简单讲一讲。 行，像空调扇呢，它其实就是最新的一种科学技术，它是运用到物理制冷的这样一个原理，包括说咱们这里面还有到冰晶盒给大家带的，冰晶盒呢，咱们直接就是放点水，也没什么成本，然后放到冰箱里面把它冷冻，冷冻起来呢，咱们再放回这个空调扇里面，它就可以达到这个温度的制冷效果，大概是20度左右，其实呢就不像空调那么的刺骨，它是凉而不冰的，很舒适的一种风的状态，而且有一点。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咱们今天其实这空调扇呀、还是一机抵多机，一台小家电。 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这里面啊，还有一个这个过滤网。比如说你像北京这天儿，你说谁家不开窗户呀？对吧？外面的一些粉尘呀，污染源呀，包括说您家里如果再养点小宠物的这个头发毛屑呀，咱们都能帮您进行一个过滤。等于说它还有点代替家里的空气净化器。 有后边有一个小的一个过滤网。 对，暗藏玄机。对，是这样子， 不错， 多重的一个效果。 一机抵多机。可以说一台长虹的空调扇在手，就解决了夏天家庭里边的诸多问题啊。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再说一下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是多少钱？ 299 啊，只要299元，您就可以拿到长虹的空调扇了。说一下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好的产品推荐给您了，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开播半年了，共迎2015年盛夏消费季，即日起至2015年7月25日，凡首次拨打400-015-5151订购的听众，即送30元北广购物等值积分，老客户再次订购商品，均可享受每单立减18元，还等什么？快打电话订购吧，400-015-5151。 路灯。